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5尾号2137、138尾号1510、139尾号5477和139尾号5095的四位朋友。你们获得的奖品呢，是由斯迈尔齿科提供的价值1970元的超声波的洁牙卡加检查套餐卡，恭喜这四位朋友。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今年送金融知识进校园的核心工作是什么，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钢笔一支，先预祝您能够获奖。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市171中学的政治老师瑞超。瑞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建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经理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吴经理呢又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每次您来呢讲的这个内容呢肯定是和我们的消费者有关的，是吧？ 是的，是的。 那么也知道其实银行业呢这些年也一直在做金融知识进校园这样的工作哈，尤其今年好像是重点哈。 没错， 咱们从开年开始就到校园去送金融知识了哈。 对对。 那为什么今年把这个金融知识送校园的工作当成这样的重头工作呢？ 实际上呢，金融知识进校园工作一直是银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的重要工作。那么随着现在呢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那么金融知识的普及越来越成为走入校园的一个重要手段。之前几年发生了几起涉及校园的金融诈骗案件，也给校园的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所以今年开始呢，我们把金融知识进校园的重点工作划定为设立金融课堂。在各家中小学，那么不光建行，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努力的走入校园，设立金融课堂，普及金融知识。 我们要从这个学生当中为他们来传授这种金融知识，让他们来从小能够防止上当受骗。 对对对，从小提高这种金融知识的储备。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瑞老师请过来了哈。瑞老师，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当中，您觉得目前哈学生当中对哪些金融知识比较需要，或者是他们比较缺乏的？ 感觉他们在这种投资理财方面这种需求， 中学生都有投资理财需求了。 对啊，逢年过节会有一些压岁钱嘛、 哦、 这个钱怎么去合理的使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课题。另外呢，这种金融风险的防范也是有必要的。虽然说我们的中学生目前这种案件还很少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种防范意识的培养应该是从小做起的。这样的话才可以更好的去避免以后上当受骗。 就是在您的学生当中，据您的了解是这些方面是他们比较需要的。 对的。 一个是就是理财知识，是吧？这个自己手里这点压岁钱虽然不多， 啊，但是我们也想哈，把它升值一下，怎么样去理财哈？那说明孩子们还有一点理财意识哈，但是对于金融的这种防范知识就缺乏了，是吧？ 缺乏一些，对。 嗯，那么吴经理，从您了解来看呢，就是对于这个学生来讲，需要为他们传授一些什么样的金融知识呢？ 其实呢，送金融知识进校园呢，我们基本是走两个大方向。 嗯， 一呢是金融业务的普及类。 嗯， 比如说一般的金融概念。银行的业务种类，比如说像刚才瑞老师提到的储蓄理财知识， 嗯， 它的目的呢是让这个学生们从小养成这种理财的意识和理财的习惯， 嗯， 懂得如何去有效的配置资产，为今后走入社会走入生活呢奠定金融基础，提高知识储备。那么其实我们过去老说犹太人特别善于理财， 对， 实际上他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灌输这种金融知识理财知识， 对， 让他们能够有一种理财意识。 啊，对，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哈，就介绍这个犹太人小的时候怎么样培养他们的理财知识。 对 对， 就包括家里人小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挣钱。 没错。 怎么样，然后用手里这点有限的钱去挣更多的钱。 对对 对， 对、啊，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所以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这种理财意识。 嗯。 第二呢，就是要提高他的风险防范意识。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学生嘛，他也是消费者。 嗯。 那么他也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那么相比于第一类提高金融知识普及这个理财能力，那么我觉得第二类呢主要起到警示作用。 嗯， 那么告诉学生们哪些金融行为碰不得，那么很多风险意识要从小及早的培养及早灌输，让他们养成这种敏感性。 嗯， 遇到金融问题我会有一个迅速的判断是不是合法合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减少将来走入社会走入生活被金融诈骗的概率。比如说有一些带有高利贷性质的校园违规贷款，虽然是现在发生在高校，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小学就普及这种意识，那么当他们走入高校的时候就会有效地避免这些被诈骗的行为发生。 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金融敏感性哈。 对， 瑞老师，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学生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金融敏感性？ 感觉没有那么敏感。 嗯，体现在哪些地方？ 目前的中学生，像比如说初中课程，他们学习了一些关于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嗯， 但是当他的权利真正的被侵害的时候，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嗯， 另外呢，在我们的高中课程中呢，学习也初步的学习一些像储蓄啊、股票啊这些问题，但是往往他们眼中可能更多的还是比如像股票，对于收益可能更在意一些， 嗯， 但对于相关的风险可能意识并不那么强烈。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敏感性还有待强化。 嗯，那您能不能讲一些学生当中的例子？您觉得就是在学生当中，哎，哪些现象让您觉得，哎呀，确实应该对孩子们加强金融知识的这种教育和普及？ 啊，刚才提到这个社会上的重点案例，好像主要是大学生为主。 对对。 但是像前年吧，有一次假期回来刚开学，当时我是年级是初二年级。一个孩子女生平时非常腼腆不怎么说话也不愿意跟老师交流，结果呢课下呢主动找我，就问我老师有个事儿，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儿啊？说我假期呢接了个电话，电话里面呢首先让我别跟爸妈说， 嗯， 然后呢让我把一些钱打到一个账户上。我说那这么来看的话有可能你就是被骗了。然后随着他在往下介绍呢，就跟我们听到一些社会上一些案例的那种描述过程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嗯， 最后呢确实这个孩子呢等于就是损失了一部分的财产，虽然不多吧，几百块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应该也是个教训吧。 嗯，现在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想象不到孩子手里有多少钱，大部分孩子可能确实手里没有多少钱啊，但是我也发现有些孩子其实手里还是有不少的钱的。 是的，是的。 是吧？在您了解当中最多的手里有多少钱？有的孩子， 您指的是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吗？ 对啊，自由支配的钱。 自由支配的，我觉得现在孩子手里边有个三五百块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啊。那他们的自己有没有银行账户呢？ 有的有。 嗯 啊，但是这些账户也更多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把这个压岁钱放到里面。 嗯 啊，但是这个钱怎么用，因为现在孩子在消费方面更大消费是由父母来支出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些必须要买的一些大额的支出， 嗯， 所以这个钱呢怎么去使用，可能孩子们也是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途径吧。 嗯，就现在的孩子可能缺乏这种规划哈，理财的规划。 是的。 因为我也知道有些孩子哈，家庭条件比较好， 对， 父母给的零花钱比较多，很可能在花钱的这个方面呢就没有节制，大手大脚。什么，在学校里这样的孩子多吗？ 应该是有的。 嗯 啊，但是像我们学校的孩子可能更多精力还是在学习上面， 嗯， 这方面可能还好一些。 嗯 啊，但是几年下来攒个几万元压岁钱还是挺常见的。 嗯， 这个钱怎么用，家长就是说了，我帮你保管。 嗯， 但是孩子呢也有一种担心吧。 嗯， 也希望能够自己去掌控这个。 嗯， 但是他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有一个合适的理财的渠道，教会他如何去打理增值这个财产，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的。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高中生，发生在高中生身上的哈，就是说同学之间过生日，就两个女同学之间哈，这还是有一个人送给另一个人的生日礼物，竟然是一张10000块钱的支票。当时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就惊呆了。哦，现在孩子们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我说，这是确实是真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可能有些孩子他手里可以支配的钱还是不少的。 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从小就是给他们一种这种理财的知识，或者是勤俭节约的这种意识也好哈，怎么样把钱用好，确实可能孩子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吧？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多掌握一些金融知识，它的重要性还在哪些地方呢？ 重要，刚才吴经理讲了，现在我们的这个都是消费者， 嗯， 我们的孩子虽然岁数不大，但他也是个小消费者， 对， 他也会有每天这种消费行为， 嗯， 那么消费行为多了，这之间权益被侵害的概率就会增加， 嗯， 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有意识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他掌握的一项必要技能。 嗯， 所以这应该也是我们这个金融普及这个范围内应该做的工作吧。 嗯，除了这个防范这个风险意识，还有这个学会理财之外哈，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孩子从来没有去过银行，不知道怎么样开账户，不知道怎么样存钱，不知道如何使用银行卡，这样的孩子也有，就是这种金融知识的缺乏，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比较严，说这个孩子手里不能有太多的钱， 对对， 可能甚至不能超过100块钱，否则的话怕他乱花钱，所以这导致可能到了高中之后，有些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去银行来存款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技能的缺失。 对， 应该是吧。 其实呢，刚才芮老师提到了那个有一个同学向芮老师请示说，您看我是不是遇到诈骗了？实际上呢，刚才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同学是很有金融敏感性的， 嗯， 他是有这个意识的，而很多孩子是没有这种请示老师的意识，或者说即使被骗了也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告诉家长， 嗯， 实际上我们做金融知识普及呢，还要从这个方面要进行深入的给孩子们进行讲解， 嗯， 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同学们要养成这种学习金融知识的习惯，刚才您提到的如何到银行储蓄， 嗯， 如何到银行办理银行卡，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不明的信息，我们要及时和老师家长进行反馈沟通， 嗯， 那么请他们帮我们把关是否遇到了诈骗， 嗯， 这也是我们讲金融知识普及，讲金融知识进校园的一个重要目的。 嗯，那我们这个金融课堂在学校里是怎么来设置的，用什么形式，讲什么内容，让孩子们更爱听？ 是这样，我们之前呢就是包括建行在内的各家银行啊，都在努力的和学校寻求合作，我们的目的呢是想设立这种长期的金融普及机制。那么之前呢我们是通过银行投资印制一些宣传手册， 嗯， 拍摄一些视频片在学校播放发放，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入啊走进课堂， 嗯， 那么发挥银行这个网点数量的优势，和就近的学校进行对接，那么开展这种班会性质或者课堂性质的互动和宣传，那么讲解知识。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和一些学校进行了互动合作，我们感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嗯， 中小学生对于金融知识的普及非常渴求，而且课堂气氛也非常活跃。那么按照不同的校园群体呢，我们会研发相应的课件。 嗯，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会和学校进行探讨，那么针对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面向小学生，我们讲货币的由来， 嗯， 怎么爱护人民币，从小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面向中学呢，我们可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理财小常识这些课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面对高校群体呢，就可以开展如何识别非法校园贷、金融风险防范的要点普及这种课程。 嗯，就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为他们普及哈相应的知识哈。那么我们建行肯定是和171中学我们是有这样合作的关系的哈。嗯，在这个171中学我们开展了多少次的这种金融课堂的？ 现在呢我们和171中学还没有进行这种课堂的合作。 嗯， 我们走入中学课堂是从今年目前开始呢。 嗯， 我们是要开展中学课堂。 嗯， 我们之前呢开展的是一些小学课堂。 嗯， 主要从人民币的由来啊，普及这种不能无从人民币知识来开始讲解的。 那孩子们反响如何？ 孩子们反响非常热烈。 嗯， 其实我们呢有时候觉得这个知识是不是对小学生稍微难了一点。 嗯，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孩子知识面非常广。 嗯， 非常广，他们甚至可以很轻易的理解这种汇率的变动对货币的价值影响。 哇， 所以我们觉得 真是了解的蛮多的哈。 所以现在孩子们视野很广，所以我们觉得讲知识讲得深入一点啊，讲得透彻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嗯， 初高中生就更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问题。 嗯，我记得我的孩子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搞过一次活动，我觉得那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是学校呢就在不同的教室设置成不同的场景，其中有一个教室就被设计成银行，而且还是柜台的那样的摆放，然后会给孩子们发一些相当于钱币用一样，但是学校自己印的花花绿绿的那样的那个纸片哈，然后给孩子们说，交给他们，你拿这些钱你可以到银行去存啊，告诉他们这进到那个教室之后应该做什么，比如填什么单子啊，到银行柜台啊怎么办理这个存款啊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呢是可以去取款，这个游戏当中把这个银行的这个流程就给完成了，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然后他们也会拿着这些券到其他教室，其他教室可能设计成医院，还有设置成商场超市的，可以让他们拿着这些去体验购物啊看病啊等等这样的流程。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的好， 非常好。 反正我的孩子那次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我去存钱了啊，我的账户里有多少钱了，我也开账户了，他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也很好奇，哦，原来银行存钱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孩子哈，过一会儿再去存钱的时候会给他一点利息，还会他从那个之后就知道，哦，原来我把钱放在银行是可以有利息的。 对对对， 还可以生钱。我觉得这种活动是对孩子们的这种培养他们的这种金融知识还有这个理财意识就非常有用。 对对， 是吧？ 像我们银行包括北京市的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搞过类似的活动。 嗯， 是吧，整班的同学们请到银行的网点。 哇，那更好了，那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对对对，然后呢给孩子们普及储蓄知识。 嗯， 比如说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像刚才您说的， 嗯， 为存款人保密。那么通过他在真实环境的操作去普及这些知识，很有意义的。 是因为他从小这种意识嘛，后来我的孩子因为压岁钱多了之后就曾经给我提出申请，妈妈我能不能去开一张银行卡。他知道有银行卡，他也知道自己那点钱我放在银行里我可以生钱啊， 可以生钱。 对，他就有一点这样的意识啊。所以芮老师在您那个学校，孩子们对这些哈金融知识他们是不是特别迫切的想去多了解，或者是有没有这方面的那种需求？ 我觉得应该是有需求的。 嗯， 但可能就是目前受到这个像我们学校这个规模比较大， 嗯， 人数比较多。 嗯， 刚才吴经理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子，把这个整班的孩子请到银行去，如果觉得在我们那也能这么做的话，我相信孩子们会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会特别有收获。 嗯，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 合作的问题。 我 们把这个金融课堂直接放在银行。 对，实地教学我觉得比课堂更有效果。会 对，跟现在可能对于孩子们的这种金融知识的这个培养的话，不单单只是说这个我们储蓄的问题了哈，因为现在我们好多智慧银行。 对 啊，人的柜员机我们没有那个工作人员了，还教他们怎样使用这些啊智慧银行里的一些设施。也很有用，是吧？ 对， 包括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啊，手机银行。现在因为可能很多人转账在手机上啊、网络上啊等等，其实这些都需要他们了解。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很可能无意中的一些操作就会造成自己财产的损失啊。嗯，现在可学的金融知识特别特别的多啊，真的是特别的多。 像方老刚您说这个，我也想起一点， 嗯， 也想给吴经理提点小小的建议。 嗯， 像刚才那个，现在这个我们说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这种电子支付的方式非常普及。 对， 虽然并没有取代这人民币的现金支付，但这个趋势是非常快的。 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课程？比如说，手机丢了， 嗯， 我怎么防范下一步的问题？ 啊， 我怎么在第一时间去做好哪些关联，然后以避免自己的这种财产损失？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和我们的若干个账户进行绑定。 对对，现在孩子们的微信里都有钱的。 对对 对， 刚才芮老师提到这问题呢，确实这个现在我们在做金融知识普及的时候是一个重点的课题。实际上银行呢目前是针对这些问题呢印制了很多宣传手册， 嗯， 还有一些防范要点。那么目前呢投放在我们的各个网点里，如果我们学校的师生有需求的话，可以就近到网点去领取，都是免费的。 嗯， 同时呢，如果下一阶段我们和各家金融机构一起共同进校园的话，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带到相关的校园，然后进行这种校园性的普及。 嗯，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开网络课堂。我觉得网络课程，金融知识的网络课程也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哈。 嗯，是的，方老师这个提议非常好。 对呀，甚至我们可以搞一些动画模拟什么的，孩子们肯定爱，尤其是小学生哈，可能他们就更爱看 一 些。 会电影 啊， 不赖是视频。 嗯，对对对。 进入中学课堂的话，这个案例，我相信学生会更加感兴趣，在案例中渗透这种知识。 嗯， 啊，这样的话学生更容易接受。 是这样。因为孩子嘛，毕竟还是单纯一些，他们可能想象不到哈，就是原来金融诈骗会如此的隐蔽，或者是如此的这个猖獗哈。那么有案例告诉他们，可能觉得哦，原来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是吧？ 嗯。 芮老师，我们现在说哈，对孩子们普及金融知识还有防范意识非常的这个重要哈。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孩子哈，他们的这种消费观念或者是对金钱的这种意识好像并不那么重，是吧？ 感觉不那么重。上个学期吧，有一次就是我在教育处工作，然后呢有一个孩子非常好，捡到一个大钱包送到我们这来了，然后我们为了寻找失主必须要打开钱包看一看嘛，然后没发现什么证件，但发现里面大概有人民币现金700多块钱吧， 不少了， 就挺大的一个金额。 对啊，对一个孩子来讲，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那应该失主会很快出现吧？很着急吗？会。结果等来等去，等了得有2个礼拜，也不见失主露面。后来我们反复的通过班级、通过班主任去寻找，最终失主才现身，把这个钱包领走了。 他为什么2个星期都没有来领？ 我觉得更多原因可能是他不差钱，对于钱他没有这种意识，钱丢了也不在乎。 嗯， 所以这种也反映出是不是这种金融安全啊，这种意识上这种淡薄， 嗯， 看来有必要还是要加强教育的，因为并不是都像这个孩子一样这么有钱。 对，确实有一部分孩子我们也发现了哈，这个对于钱来讲哈，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就是如何管理好自己的钱，用好自己的钱，或者是保护好自己的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是吧？ 对， 觉得反正我没有钱了，家长会给我，这钱丢了就丢了，也不想费那个事儿，动那个脑筋去找，是吧？ 对， 其实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金融知识进校园的活动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嗯， 就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把我们的金融知识反馈给我们的家长，带回我们的家人，这样呢，让我们的整个这个普及工作呢，作为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它的普及效率会比我们给单一的学生个体普及会更高。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也对，因为其实有些家长自己本身也没有这种意识，是吧？ 对，也是意识不够。 嗯，这样我们可以反过来让孩子们去影响和带动自己的父母。嗯， 对，就好比我们上课跟学生讲的，你回去给你家长讲一遍，能把他们讲明白，说明你是真懂了 啊。 看来金融知识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长和孩子沟通的一个方式， 嗯， 也是个内容。 对对对，其实理财知识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